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06集，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中天了。橙子小心地抬头看看离熟睡的脸，哎呀，真是好可爱啊，亲一口吧。还是算了，不要吵醒他。小心翼翼地从他的怀中钻了出去，披上自己日渐零落的衣裙。这件从纸镜城内穿来的白色棉布裙子跟着他一路走来，历经磨难，本就有些破了，又遭到离的魔爪摧残，已是破得不成样子了，比离的那件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至于那条命苦的小内内，彻底没法穿了。橙子只能心虚的披着裙子走到洞外去，正好看到碧水兽的嘴里衔着一根木棍匆匆跑来，丢进那个小火堆里。这是昨天晚上离交给他的任务，保留火种。看到橙子出来，他哀怨的呜咽一声，冲着橙子跑了过来。橙子还以为那只小狗想自己了，很有爱地伸出手来摸摸他的绿脑袋，不料他在接近时猛地跳起来，蹄子狠狠踹在橙子的脚背上。橙子抱着脚单脚跳， 哎呀，为什么要踩我呀？ 碧水兽剜了他一眼，纵身跳进水潭，不一会儿叼了一条大鱼上来丢在他面前。于是橙子明了了，这只小狗饿了。一边收拾鱼，穿到木棍上架着烧烤，一边对着虎视眈眈站在旁边监督他工作的碧水兽小声辩解： 小碧碧啊，其实不是我想睡懒觉，多怪梨子疼。 一声假到不能再假的假咳从身后传来，橙子战战兢兢地回头，不出所料啊，是顺着烤鱼的香味飘过来的某梨。 那个梨子，你醒了？ 切，这不废话吗？梨横了他一眼，嘴角却忍不住笑意，跑脚一撩就迈步走了上来。橙子连忙迎上一步，按住他飘扬的跑脚。大哥，这袍子已经经不起您这样潇洒的动作了，这么一掀什么都盖不住啊。不要以为没有外人就可以随便录啊，橙子本人就是很危险的潜伏危机之一，不要逼得自己把梨当作餐前小菜给吃掉啊。梨的唇角抿出了一个了然的笑，倒让橙子红了脸，赶紧掩饰着转头去忙他的鱼了。橙子烤鱼的空档，某人的脑袋腻歪歪地枕在橙子的肩头。 梨子，咱不能好好坐着吗？ 啊，好。说罢非但脑袋没有离开，一双手好死不死地还还了上来。更可恶的是，其中一只手恰好探进了衣服的破口中，很惬意地在橙子腰间的肌肤上面摩挲着。我去，这叫好好做吗？ 梨子，你要考虑一下我的感受。 他是在烤鱼啊，很需要技术含量的工作，不带这么挑逗他的。啊，你的感受怎么样啊？梨略微转了一下脸，雾霭蒙蒙的眼光落在橙子脸上，那暧昧的语气分明不是在说烤鱼，而是在就之前发生的某件事情展开讨论。 啊，我的感觉？哎呀，该死，我不是在说那个感受了。 橙子的脸刷得红了，偷看了一眼碧水兽，他正两眼金光炯炯地死盯着鱼。还好虽然他听得懂人话，但是对他们的话题并没有什么兴趣。那个梨子再接再厉开口。 哎呀，不要再说了。 橙子抓狂了。可是 橙子咬牙切齿，鱼交了。 哎呀啊！ 接下来的画面就是两名衣着破烂的男女坐在地上吃鱼，吃到满脸乌黑，好一对天造地设的叫花子呀。吃完了鱼，橙子就催梨去泡温泉以帮助伤口恢复，梨顺从的由橙子扶着进到温泉里，慢慢的坐下，然后橙子就温柔地冒出一句， 来脱衣服啊。 梨的眸中瞬间燃起了两簇火焰，某橙却完全没有注意到，还对梨的配合动作做出了表扬。 嗯，真乖。 脱下那件破袍子抱在怀中就欲起身，却被一只有力的臂膀给环住腰，猛地拉向赤果果的胸口。橙子大吃一惊，急忙松手，任袍子落入水中，撑住梨的肩膀，生怕撞到他伤口，怒道， 哎，你干嘛干嘛呀。 梨的嘴唇已游移到他的颈间，含糊地冒出一句，吃饱了吗？ 嗯，他为什么可以用这么暧昧的语气说这么寒暄的语句啊？嗯，吃饱了。 他吃了好大一块鱼呢。啊，暖和吗？ 暖和呀。 这里是温泉，当然很暖和。哦，应了一声，就没有下文了，吻却火辣地深入下去。嗯，衣服被水浸湿，都贴在身上了呢，美好的弧度清晰毕露。 喂喂， 橙子捧住梨的脸。 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 梨的蓝眸中雾里氤氲，不知是不是温泉中的水雾进了进去，看得橙子忽然失神了。嗯，温饱思淫欲啊，要不你脱我衣服干嘛呢？橙子顿时回魂。 啊，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呀，我是要帮你去洗衣服呀。 去他的温什么暖什么，橙子不过是考虑他没有换洗的衣裳，想要趁他泡温泉的空档去洗衣服晒衣服而已啊。嘴角一崩，李好像误会了什么。某成笑得一脸真诚， 既然误会解释清楚了，那么现在放开我，让我去干活呀。 李伸手一探，扯开了某成腰间的系带。 喂， 一声抗议未落，那裙子前襟已大开，橙子惊呼一声，收回手挡住胸前，这个动作却使得那半退的裙子被轻易的扯下，连同袍子一起被丢到了温泉外面。突然之间，两个人就变成了坦诚相对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